随意如藏，只希望有人看见我弱小的身躯，温暖心房。夜无恙，风轻狂，撩起衣裳，拨灭灯光，若隐身变成了呐喊，挣扎变得坚强。露霜是乳汁，月亮是烛光。 夜如黑，阑珊旁，路人定，骑车打烊，街角雨树下，不妨阵阵若隐身，将窄窄的纸箱，薄薄的衣裳。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屋里呢喃存在，无声呐喊，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于此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弃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啊，谁来救救我啊。其实我太渺小，就好像风中一粒尘埃，其实我太轻薄，就好像树下一片叶子，不想挣扎着来，不想挣扎着去，只希望有人听见我微弱的声音。 想孤单却又空虚。

当我又一次拥抱着你，幻想我们已进入一个崭新的生活，可秋天已来，我们又一次分开，可我们的故事有谁能忘怀？这冬天已来，我将你拥抱在怀中，可夏天已去，我们又伤感，这秋天已来，叶子已落得满山遍野，还有我们，我们的回忆都变成了金色的。可冬天已来，大雪掩盖了一切回忆，连同你我的记忆全都掩埋。

像孤独的歌，两个人微笑着，谁能给我自由的梦，坐在屋顶晨光之时，一段空